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其实呢，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和内容呢，跟我们这样欢快的订阅其实略微有一些差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前一段时间呢，网上频频传出歌手准备告别歌坛的消息，那么其中有一位呢，是咱们总在节目当中提起的一位明星，而且是超级明星了。谁呢？王杰。他呢在微博上表示说，人生之路他感叹非常坎坷，自己呢现在已经是遍体鳞伤，所以说呢他选择带着他的骄傲离开。那么如今的王杰呢已经是年过半百，但是呢现实生活中的他依然像个浪子一样。其实呢这样的生活并不是王杰所追求的，但是呢似乎这就是他的命运，从小就已经注定如此。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歌坛星云录就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王杰的故事。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那么我在直播帖当中呢也是转发了王杰离开歌坛写的一篇文章，大家呢也可以看一下。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其实呢，在儿童时期开始，王杰就一直在追寻家庭的温暖，因为那个时候呢，他虽然是有一个家，但他呢还是尝尽了孤苦的滋味。父母呢都是演员，所以说他在很小的时候也成了一名小演员，而且呢还有一定的名气，那么用现在的说法呢就叫童星。那么现在听起来呢，这似乎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词，对吧？但是呢王杰那个时候呢并不能感到快乐和成就，当时呢他也算是很多孩子里面最受欢迎片酬最高的那一个。如果说换在别的家庭呢，这样的孩子肯定是非常受宠爱的，对吧？但是呢王杰呢却是被父母从小体罚打到大的。父亲打他是因为父亲比他呢更能赚钱，总觉得儿子不如自己，所以说有情绪呢总是拿家人来发泄。那母亲呢对于父亲和这个家庭非常不满，所以说呢也拿孩子出气。所以说呢王杰的童年过得可以说是一点都不快乐，甚至呢因为这样的经历导致后来他的心灵呢一直都很脆弱。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分享王杰很经典的一首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轻轻点起一 次暖意，痛苦和美丽留给孤独的自己，未知的旋律又响起，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黑暗之中沉默地探索你的手，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来自王杰。在王杰12岁那年，他的父母离婚，后来呢他一直跟着父亲生活，但是呢父亲总是忙工作上的事情，根本无暇顾及他。那么那段时间的王杰就觉得自己跟个孤儿一样。当时呢他很不喜欢在学校里午休，因为那个时候呢同学们都会拿出父母给自己做的饭，那么这就让他非常羡慕。那么小的时候的经历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性格，从小就开始的演艺经历锻炼了他丰富的舞台表现力，所以说呢面对镜头他是非常自信，但是呢家庭的经历又让他在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显得极其的笨拙。那么这个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应该就是社恐啊，什么呢，社交恐惧症吧。继续来听歌，来自王杰的英雄泪。英雄泪来自王杰。因为家人对王杰的关照在小的时候几乎是可以忽略掉的，所以说呢他从小就很懂得自力更生。当时呢他为了养活自己经常出去工作，可以说呢那就是卖苦力，同时兼职5-6份工作，小小年纪就已经过上起早贪黑的日子。虽然说辛苦，但是他向来呢都是自己默默承受，谁也不说。那么直到现在呢，王杰依然保持这样的作风，

唱完之后呢，对观众说：“不浪漫罪名送给你们。”然后鞠了一个大躬，转身走下了舞台。所以说呢，他的声音为什么会是从早期的清亮高亢变成现在这样的很沙哑？大家呢也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王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次经历，他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让人很绝望的阴谋。那么在这儿我们就不细说了哈。1987年对于王杰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那一年呢，他在酒吧里驻唱的时候被唱片公司的人发掘了，成功签到了唱片公司的旗下，正式成为了一名歌手。同年呢，发行了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在当时呢，50万张销量就是白金认证，新人呢能卖个10万就已经很不错了。当时呢，有朋友就开玩笑说：“哎，王杰，你觉得你这张唱片能卖多少呢？”他又说：“30万。”啊，听完之后，所有人哇，他笑他哈。结果呢，这张销量在当年的全亚洲销量是达到了1800万张。所以说呢，这个销量占据台湾的销量榜第一位长达半年之久。所以说王杰一出现是瞬间征服了万千的歌迷。一起来分享一场游戏一场梦，来自王杰。一场梦，来自王杰。那在刚刚成名的那几年呢，王杰一直保持着一年2张或3张唱片的频率，接连推出了《忘了你忘了我》《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等等很经典的作品。那么清楚现在生活来之不易的他，在音乐上可以说是保质又保量，所以说每一张唱片都能在全亚洲范围内遭到歌迷的疯抢。那么除了国内之外呢，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国家的音乐排行榜榜首也都被他占领。那么那个时期的华语歌坛几乎就是王杰的时代。那么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分享的是王杰的《我是真的爱上你》。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会说话的眼睛，你有善解人意的心，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你的微笑总

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不利扩散条件影响，今天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较差，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早晚出行还需注意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聊王杰，欢迎各位继续来互动。嘉玲说，上学的时候校园广播播的音乐里超级喜欢王杰，于是乎呢，他的歌就他的歌伴随我每天去课堂、去食堂、宿舍，差不多4年的时间，在学校的每一天都有他的歌相伴。孤江沉影说，从初二听他的背影开始，就彻底爱上了王杰的歌，整整28年过去了，他的每一首歌都是我的最爱，都永远是我喜爱的歌手，绝对不会有第二个人。好吧，绝对的铁粉啊，能持续一份爱28年，真的是很不容易。当年的王杰的事业可以说是风生水起，但是呢，职场得意的他在情场非常失意。王杰呢，一共经历过2段婚姻，但是呢，都不长久。倒不是他不负责任，反倒是因为他投入太多，结果导致都是无疾而终。那么第一段婚姻的时候呢，他很年轻，还没有当歌手，但家人呢，不接受他的妻子。后来他当了兵，那几年妻子留守在家，结果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等王杰回来呢，妻子留下女儿，已经独自离开了。那么后来呢，王杰就直接当起了单身父亲，一直到1993年他才再度结婚。所有人都以为啊，这一次他是真是找到了幸福的港湾，但是呢，没想到这段婚姻也仅仅是维持了4年。后来呢，妻子因为对前妻留下的女儿过于冷漠啊，这个结婚前是一个状态，结婚后呢又是一个状态，所以说呢，王杰为了孩子毅然决然地断了这一次婚姻。那么现在呢，王杰在采访当中表示，依然渴望被爱，但是呢，始终不能如意。继续来听歌，来自王杰，《他的背影》。 没有人能够体谅我。 已变模糊在心头，在我心头。多少年以后，有人说，爱情这东西不会长久。也许它确实很美丽，也许过了今夜不再有。哦 他的背影来自王杰。那么在感情方面二次受挫之后，王杰的事业呢也是进入了一个下滑期。那王杰这个人的性格呢非常直，当时呢很多人都是在圈里混嘛，其实哪个行业都是一样，都会这个谨言慎行。但是呢红遍大江南北的王杰呢却反其道而行之，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看到不顺眼的东西就直言不讳，而且呢他也披露了很多娱乐界的丑事。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上半段跟大家提到的，那就遭遇到了一次对于自己的阴谋，导致他呢嗓子彻底沙哑。那么同时呢就是因为他这样的性格，在业内他的人缘也是越来越糟糕，这一点呢他自己也承认。在2015年的时候他在深圳开演唱会，当天晚上呢他没有请嘉宾演出的环节，所以说他在现场就王杰对所有的观众自嘲说，对不起，我不太善于交际，所以说没有请到特别的嘉宾来助演。但是呢台下的歌迷都觉得无所谓，很多人大喊我们不看其他人，就是来看你的。唱王杰呢非常感动，半天说不出话来，后来还是流下了泪水。继续来听歌，来自王杰的伤心1999。 很怪我太愚蠢，还相信永恒。是寂寞的门口语言一点一滴正在发生，再多努力再多苦争也要失去爱的可能，原来坚持的完整，爱就是要让人掏空灵魂。伤心1999说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我的爱对你来说如果是刻度流残局，我来收算了吧。1999忘了前日拥有，也忘了要钱要房要饭都是你的手。从今后死了一个拼命绝痛的温柔， 伤心1999来自王杰。在2000年左右，正是华语歌坛新人辈出的时期，在种种原因的影响之下，王杰呢渐渐从一代传奇变成了怀旧经典。不过呢，王杰对于自己的事业上的起落还是看得很开的，对荣誉呢他没有太执着，虽然说名气现在比当初小了，但是呢对于音乐的态度没有变。有一次呢，他在咖啡厅休息，听到隔壁桌的两个女士聊到自己，本来呢还挺开心的，但是没想到呢，听到其中一个人呢，因为对他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说呢，非常不屑地去评价王杰是过了气的歌手。那么这些谈话呢，王杰听了心里当然不舒服了，但是呢，他没有去当场跟别人理论，而是开始回家自我审视。后来呢，他回了家之后就给自己写了一首歌，名字叫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但是呢，在他看来，这首歌不是自我嘲讽，而是警醒自己，留一个失败的空间给自己。一起来分享这首名字很长但是很用心的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 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知道我写的歌你不再听之后，我想了很多借口给自己一个解脱，我不在乎你的出走，我喜欢漂泊。现实总会给人一些欢喜和 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来自王杰。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咱们来聊浪子王杰。雅致姥姥留言就四个字说，喜欢王杰。雀斑少女的夏天说，我是真的爱上你。这个歌杰哥唱得很投入，歌词也很有故事，不愧是昨日的浪子，今天的巨星，明天的传奇。广仔也是好久没来了，他说没想到今天会聊王杰。想当年他的声音，他的唱功真的是很厉害。12岁的我呢，一直单曲循环磁带里的心痛，而在 KTV 呢，也老唱他的谁明浪子心。往事呢，并不如烟，我们应当保留几分痴。人生不是一场梦，珍重过往，也珍重今天的彼此吧。那么如今呢，我们已经很难在电视上见到王杰了，哪怕是这样音乐类的节目也是如此，他不会去参加的。之前呢，在歌手要开播之前呢，曾经有传言就说王杰会去参加，但是呢，他本人直接回应说，啊，我已经唱不过现在的年轻歌手了，所以说我不会参加这一类节目。这番话呢，听起来其实还是很谦虚的，但是呢，也确实是他的真心话。王杰呢，作为歌手，虽然说是半路出家，但对音乐却是格外的严谨，毕竟呢是改变他命运的一个宝贵的礼物。那么在他看来呢，音乐不应该拿去娱乐，哪怕赚的少一些，累一些，也是心甘情愿，至少自己不靠流量圈钱，也没有玷污音乐，靠的都是纯粹的是自己的本事。继续来听歌，来自王杰的《心痛》。 什么又是无奈，无言地相对，我似乎已明白，慢慢走上你的面前，握紧你的手，强忍着眼泪对你说声珍重。以为我流转在世间，以为我们的誓言会直到永远，谁是昨夜梦里的你，早已经不是你，从此我也不再是自己。 心痛来自王杰。在过去的几年之中，王杰自己写了十几首歌曲，他呢原本计划把这些歌做成专辑，当做自己的最后一张唱片，发行了之后就选择离开。不过呢，今年之后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自己不太想发这张专辑了，具体原因呢他没有说，但是呢很多猜测是他很清楚现在的嗓子和状态已经不比当年了，所以说呢他也不想用糟糕的作品去回馈期待他的歌迷。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王杰的一首歌，叫《安妮》。那么这首歌呢，也有一个很伤心的故事。我们简单说吧，安妮呢是王杰的初恋，她呢是一个外国的小姑娘，但是呢她不是一个健康的人，是也怎么说呢，一个病人吧。后来呢，就因为王杰也是一个受伤的小孩嘛，在早年的时候两颗心就走到了一起，但是呢突然之间安妮的父母就把她带回了国外，带回了他们的国家，从此以后就再没有见过。那过了很多年之后呢，王杰重新又得到安妮的消息的时候呢，却是噩耗，是安妮永远的离开。所以说呢，王杰就为她创作了这首歌，叫安妮。好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送出的是小说联播，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11点钟再会了。